播一下咱们节目当中要说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南京与狗同住的兄妹获政府救助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在26号，有一条消息呢在网上爆出来了，网友说啊，有两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4岁，在狗场里面和狗同吃同住，跟狗抢食，而且呢他们平常就喝臭水沟里的水，生活条件非常差。这样的爆料一出，很多媒体去探访，京华时报的记者实地探访也了解到，这个孩子呢这俩孩子啊都是跟着爷爷生活，爷爷叫于从球，今年65岁，他呢是到南京务工的。那么3年前他到现在这个地方做电工，攒了一些钱，2年前开始养狗为生，平时呢他本人就住在狗场周围搭建的这个违建里边，每个月就为这个租的这小房子哈，要付150元的租金，但是现在这个房子几乎是危房，没法住了。那么就在今年年初，于从球老爷子的大儿子，今年35岁的于敏国，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男孩大一点6岁，女孩小一点4岁，就送到了爷爷的狗场，让爷爷来照顾。这两个孩子呢都没有上过幼儿园。记者也采访了于老爷子他的一位姓周的邻居，邻居说呢，网上的消息呢不完全准确，不过这俩孩子在这儿的生活条件呢确实挺苦的，他们吃饭就抓盛在狗盆里的煮熟的鸡肠菜叶，喝水呢就喝狗场后面河沟里的水。他有的时候看孩子可怜，照顾他们，带回家吃顿饭，洗个澡，可是发现这两个孩子都不会用筷子，只能用手抓着吃。不过呢，老爷子养的狗还都挺温顺的，也不会伤害到两个孩子。他觉得呀，老人家就是平时照顾狗，精力比较有限，为了避免孩子到处乱跑，所以白天有时候会把孩子关在狗笼子里，跟狗一起玩。而到晚上的时候，老人家和孩子呢，是一起睡在狗场旁边废旧的面包车里面。后来记者也调查了，这个面包车呢，也不是老爷子自己的，是亲戚倒卖二手车，临时放在他们那儿的。白天非常热，晚上呢这个车里边也非常热，一般这一家三口，老爷爷带上这个孙子和孙女哈，睡在这面包车里边，肯定也得到夜里1-2点才睡得着。那么至于说孩子们吃狗食，老爷子于从球自己是这么解释的，说呀，我这个收入有限，平常呢就是从附近的饭店要一些剩饭剩菜给孩子吃，反正是我吃什么就给孩子吃什么。那如果说孩子吃狗食的话，其实我吃的也是狗食啊，那些什么鸡肠子菜叶子是自己从附近的农贸市场收集的别人不要的东西做熟了来给孩子们和自己还有狗一起来吃的。老爷子认为，那至于说孩子喝臭水沟里的水，他觉得挺不公平的，因为他觉得后面河沟里的水挺干净的，自己还有狗也都喝河沟里的水。那么记者也专门看了一下，他们说的这条河沟呢里面有鱼，而且在高温下呢也没有什么异味。至于有人说老爷子是把孩子关在狗笼子里，老爷子特反感，他觉得自己的孙子孙女出现在狗笼子里，就跟农村家的孩子在自家的猪圈鸡圈里玩没什么区别呀。他觉得狗笼子空间足够大，也没有说特别限制了孩子的自由，而且离这个狗场不足10米就是一条马路，后边呢是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河沟，要是一个4岁一个6岁的小孩没人管，撒丫子出去玩确实挺危险的。他觉得这样对孩子已经是一种关照了。那么说到老爷子哈，老爷子是每个月靠卖狗应该有2000多元的收入，听起来也不是特别少，但是他说呢，以南京的物价水平要想养活两个孩子十分困难，而且啊他的狗场其实没有证，这些狗呢也卖不上价钱，因为他的狗也没有狗证，所以他觉得这个能够照顾孩子到这样的地步，虽然是无奈，但是也已经是尽力了。那么再说到这把孩子送来的孩子的父亲吧，孩子的父亲记者也采访到了，孩子的父亲叫于敏国，他曾经啊是有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的，这两孩子再加上孩他妈，当时呢应该是在孩他妈17、18岁的时候，这个两人就住到一块儿，然后呢一直没有登记结婚。那么随着孩子的出生，其实两个人一家四口这条件呢应该算是越来越好了，甚至在杭州还开了一家汽车美容店。 不过呢，就在汽车美容店开了不到一年，孩子的父亲于敏国发生了一次车祸，看病手术费就花去了十几万元，同时这个汽车美容店因为缺少资金运转也是倒闭了。无奈之下，于敏国来南京投奔父亲，在下关区打工，帮人家搬家或者是搬运建材。而家境的衰落让孩子的妈妈选择了出轨，这也是于敏国的说法。他说呢，有一次遇见了自己的妻，应该算是老婆吧，因为没有领结婚证嘛，和看到他和陌生的男子亲密的在一起，他就非常生气，用皮带把那人打跑了。可是这之后不久，孩子妈妈以找工作为由出了家门，再也没回来过。而孩子的姥姥事后呢，也帮着看过一段时间孩子，可到了今年年初，孩子的姥姥家也失去了联系。那现在的于敏国的状况是，每个月的收入呢，少的时候1000多，多的时候3000多。他和工友一起租住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隔间里面。他也尝试过自己照顾孩子，但是他觉得呀，第一，根本就没有孩子生活的空间，自己打工的时候也不能带着孩子，如果说是白天带着孩子呢，也根本找不到工作。所以他觉得自己也是万般无奈，才在年初把孩子送到了父亲的养狗场。本来和父亲的关系不是很好，但是自打把孩子送父亲那儿之后，于敏国会每隔1个月左右去父亲的狗场看孩子。每次去呢，他不是给父亲几百元生活费，就是买一些日用品送过去。最近1个多月以前，他是最后一次去，给父亲还送了一床新的棉被，带着孩子洗澡理发什么的。那么当这样的一件事情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7月25号晚上，南京当地的公益组织爱之翼儿童公益服务中心就发现这对生活在恶劣环境下的兄妹，迅速呢和于从球，也就是老爷子取得了联系。当天晚上，这个公益组织爱之翼就联系到了附近的一家爱心家庭，把孩子暂时安置了。那么随后志愿者带着玩具食品来到这个新的爱心家庭，看到两个孩子和他们临时照管的新妈妈关系也是非常的融洽。不过由于这件事情被报道出来，而于从球的养狗场是没有正规手续的，当地的派出所将养狗场依法取缔，场地被封，物品被没收，本来还有的50多只狗也要被没收。那么也是当地的这家爱心组织联系爱狗人士，将大部分的狗买走了，给老人筹得了50000块钱。那么于老爷子说呀，没了狗场，如果以后还是他来养孩子的话，他只能靠拾荒来养活两个孩子了。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咱们现在呢也是来请问今天现场的嘉宾谷晓丹律师。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个事情哈，简单的跟大家梳理了一下，介绍了一下这个情况，记者采访的这个情况呢，基本上是已经都跟大家说清楚了。那么涉及到这个两个孩子他们所处的环境，当时报道出来之后会让人非常震惊，说被关在狗笼子里，跟狗吃一样的食物，到旁边的臭河沟里边去喝水，感觉这个孩子是明显的被虐待了。但是现在梳理完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想问谷律师，像这个事情当中，这个孩子的爷爷、孩子的父亲，还有他已经找不见的母亲，至少到现在没有露面的母亲，他们几个人是不是会涉及到虐待、遗弃这方面的刑事责任呢？谷律师。 这个案子里面孩子的境遇非常让人同情，但是我们国家规定的这个遗弃和虐待这个罪哈是这么规定的，也就是遗弃罪呢，对于年老年幼、患病和其他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行为；而虐待罪呢，是共同家庭生活的成员从这个肉体和精神上进行摧残和迫害，情节恶劣的行为。 嗯， 从这两个罪的明的规定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方面要求这个行为人呢，他主观上要有故意的这样一个故意，那么第二方面呢，情节上嘛要有一个比较恶劣的这样一个行为。从这个案子里面来看呢，我们来首先看爷爷，从他的新闻报道来看，他并没有说这个要去这个虐待孩子的这样一个故意，因为孩子吃什么他也吃什么。 嗯， 那么他可能就是迫于经济压力，那么经济生活比较困难，给孩子一样的同等对待，但他从主观上来说并没有故意的要去虐待孩子这样一个故意。 嗯， 那么作为父亲呢，也经常会回来看孩子，那么 包括给孩子一定的生活当中的抚养费，也没有遗弃的这样一个，也没有遗弃的这个主观故意。至于母亲，母亲到现在的为止，我们不知道她的这个实际情况啊，到底是因为当初是因为家庭对家庭纷争出走了，还是说她主观上真的是不愿意想把孩子这个抛弃了呢？这个现在看不出来。但是不管从这个孩子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不管从他的主观目的，还是说从他的客观情节上面来看哈，都没有达到我们国家刑法规定的遗弃和虐待罪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从这方面来说，目前来看呢，还是 够不上 这个 罪名。那么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刚刚看到报道，大家会觉得甚至是有一些愤怒。那么现在看了媒体更加详细更加真实的报道之后呢，这种愤怒的情绪会减少，反而会更多的同情这两个，一个六岁的孩子，一个四岁的孩子。对于这两个孩子来说，同样都是孩子，有的孩子就生活的很幸福，有书读，有玩具玩，可以跟着父母身边。那有的孩子呢，确实像这两个孩子一样，甚至还有比他们更惨的。那么从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上来说，对于孩子的照顾，亲生父母他是有怎样的义务，而父母的父母说白了，现在很多家庭其实都是委托老人，比如说孩子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来照顾孩子。从法律上讲，这个孩子的隔辈儿，这姥姥姥爷和爷爷奶奶是不是对孩子也有法律上的义务去照管呢？ 我们说在亲子关系里面啊，父母对孩子的这个监护义务当然是责无旁贷的，首要的。现在呢，因为这个经济的发展，很多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都出现了很多这个孩子由老人来照顾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老人对于孩子有没有这样一个照顾义务呢？从我们国家法律上来规定啊，这样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呢，在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是呢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呢，有这样一个照顾义务。从这个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呢，这个祖父母、外祖父母在承担这个照顾义务、抚养义务的情况是在条件是有条件的，特定的法律条件。第一是在父母不在的情况之下。 已经去世了。 对，无力抚养。那么另外呢，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这样一个负担能力的条件之下，才能够承担这样一个抚养义务。所以从这两个条件我们可以看出啊，对于孩子的这个监护义务、教育和抚养义务呢，首先还是孩子的父母。那么只有在法定的条件情况之下，才是由祖父母、外祖父母来承担这个义务。 那么您在报道当中呢，刚才我们也是择其重点来和大家介绍的。其实记者在采访过程当中也是采访了孩子的父亲的时候呢，父亲也是对孩子的姥姥家好像还不太满意，照顾了一段，然后就连媳妇儿也没了，姥姥家的人也联系不上了。那么从刚才咱们请到的谷小丹律师的分析来说，实际上孩子的姥姥对这个孩子，这两个孩子，他是没有法律上的义务的，因为孩子的父亲在，孩子的母亲也在，同样孩子的爷爷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于老汉，他对孩子也是没有说必须法律上要来负的责任的，这个责任实际上就是应该着落在孩子的亲生父母身上。那么可是说到这件事情哈，咱们先接着刚才咱们这个事情的实际上的发展来说，就说这个孩子被人发现了，然后呢被媒体报道出来了，也有当地的这个公益机构呢临时为孩子找了收养家庭，关系处得还不错。那么这个关系处得还不错之后，那么孩子有没有可能，比方说哈，大家就觉得，你看，要是说现在老人家连狗场也没有了，这父亲依然像原来一样，他认为自己没有办法养孩子，那是不是有可能就让这个孩子，让这个收养家庭养几年呀，或者就干脆让那个收养家庭来收养了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根据我们国家的收养法规定的这个收养条件啊，有几类。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孤儿，没有父母的孤儿。第二类呢，就是弃婴，找不到父母的弃婴或者儿童。第三呢，就是生父母有特殊困难，不能够无力抚养的这个孩子。在这个有生父母的情况下，这个特殊困难，怎么样才能成为特殊困难，然后这个达到这样条件呢？这个在以前的这个特殊困难的认定标准啊，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很难操作。去年呢，民政部就这个特殊困难呢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是在这个重度残疾、 那么重大疾病以及可能生父母被判处了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甚至死刑的情况之下呢，可以说可以呢，由这个孩子被进行收养。另外呢，有一些放松的条件，那么也必须由相应的乡镇政府以及街道来开具相应的特殊困难证明。从这个案子来看哈，首先这个孩子的父亲是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以及生活能力的。那么可以说孩子生父母还没有说达到这个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这个案子里面的话，觉得孩子这个没有构成这个收养的条件， 就是没有可能说这个收养家庭或者其他家庭觉得，哎呀，这俩孩子或者是真可怜，或者是太需要其他人的帮忙了，把他们收养过来，走这条路现在是没有办法走通的。 对，我看刚才在这个新闻报道里面也看到哈，包括这个街道的这工作人员也说，除非说真的是长期特别困难，确实无力抚养孩子的话，那么到时候可能会考虑到送到福利院或者送给其他的家庭。那么，但从目前来看的话，孩子的这个父亲是有一定的这个生活能力、工作能力以及抚养能力的。 那么刚刚咱们说到了，就是让其他的家庭来收养孩子或者送到福利院，现在显然这个情况是不符合现有法律规定的。那么在现有条件下，刚才咱们看到媒体的报道，分别采访了孩子的爷爷和孩子的父亲。那么双方呢，一个是说本来是有这个非法的狗场，每个月有2000块钱的收入，还把孩子养成这样呢。现在事情被报道出来了，这个狗场被取缔了。老爷子虽然手里现在拿着5万块钱，然后呢，以后如果是长期靠爷爷一个人来抚养孩子，爷爷还是觉得肯定这钱是不够用的。他说能想的办法就是去拾荒，说白了就是去捡破烂儿，甚至还有可能去乞讨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那么对于孩子的父亲来说呢，在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带着孩子是根本找不到工作的。那么如果是不带着孩子呢，只能是姥姥也找不着了，妈妈也找不着了，他只能去找爷爷。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收入好的时候3000块，坏的时候可能1000来块钱。那现在这样的一种条件下，您觉得养孩子的责任是应该怎么来分担？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祖父母在这个祖父母、外祖父母啊，在特定的法定条件下才承担这个抚养义务。但是法律也规定呢，监护的这个责任、这个义务呢，可以部分或者是全部委托给他人，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呢，被委托人也承担对这个孩子的这样一个照顾责任。所以确实的话，如果说带孩子找工作有困难，照顾孩子比较困难的话，那么也可以委托给老人，那么老人在这种条件下的话呢，也承担起了对孩子的这样一个照顾责任。 那么从收入上讲啊，因为原先呢大家会讲啊，60多岁的老爷子身体还不错，能开个狗场，能够自力更生，还能帮着这个儿子来照顾孙子和孙女，感觉这老爷子还挺能耐的，虽然照顾的挺不好的。可是如果说真的是老爷子连这个收入也没有了，真的是说去乞讨养孙子孙女了，我就觉得这个儿子好像也不太对劲了。他毕竟这老爷子他没有，第一他没有义务替你养这个孙子和孙女儿，他只是说情分上的，法律上责任是在你自己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真的是老爷子没收入了，你作为一个儿子，难道你不应该管管老爷子吗？ 对，这个在亲子关系里面啊，这个孩子父亲呢，不仅对孩子有抚养义务，也对老人有赡养义务。在老人这个年老疾病没有这个生活能力的情况之下，也要尽到对孩子的这个老人的这样一个赡养义务。 所以要是这么说过来的话，我们觉得从这件事情的报道，因为从之前被曝说这个孙子和孙女跟着爷爷生活，被关在狗笼子里，大家可能会对这个老爷子觉得这老爷子怎么这样啊。那么现在如果说现在这个报道会更接近真实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孩子的亲生父亲，包括那个到现在没有露面的母亲，他们确实是问题太严重了。 对，在这个上面，对于不管是对于老人还是对于孩子他们来说，他们这个照顾抚养义务还是有缺失的。 好的，非常感谢谷晓丹律师。那么咱们这个话题临时暂时说到这儿，然后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来进入今天警法在线的第二个话题。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高田，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接下来说的这个事情呢，同样是让人心情有一些沉重的。老人不知汽车熄火空调就会关掉，那么把孩子留在车里，导致五岁的女童接近脑死亡。这个事情呢，发生在7月23号。可能很多人听了觉得，哎呦，怎么听起来有点耳熟啊？不是说之前的事情我们再拿来说，而是说又发生了一起这样的悲剧。在7月23号的时候，五岁的女童菲菲被爷爷奶奶留在车里睡觉，等爷爷奶奶办完事儿返回的时候，发现菲菲已经没有了意识。那么医院的医生给出的说法呢，说入院的时候菲菲的情况很严重，是出现了因为热射病导致的惊厥，全身的肝肾心脏脑神经多个脏器功能衰竭。孩子会怎样，是不是会脑死亡，到现在呢还是没有一个说法的。那么在过程当中哈、啊，这个过程当中呢，记者也是专门采访了孩子的姑姑。孩子的姑姑呢，说起了事发经过，也是说呢，其实他们也非常理解孩子的爷爷奶奶。那么当时呢，是这个爷爷奶奶带着菲菲坐着亲戚开的轿车外出办事儿，这菲菲在车上啊就睡着了。车停在路边之后，爷爷奶奶因为不知道汽车熄火之后空调就会停了，当时还想着天挺热的，外边这么热办事儿呢也挺麻烦的，而车里还有空调，办完事儿马上就能回来，孩子呢在车里睡可能还会更舒服一点，所以呢就没有叫醒菲菲，而是把这个菲菲呢留在车里继续睡觉。这个车子啊还不是爷爷奶奶的，因为老人在农村生活，60多岁了，平时呢不太看新闻，对汽车呀也是不太了解，急着下车办事儿，也是觉得孩子在车里会更舒服。当时是借了亲戚的车，而且是让亲戚帮忙把他们送到办事的地点。所以当爷爷决定说，哎呀，还是让孩子在车里继续睡吧，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司机也是那个亲戚还有爷爷奶奶应该是一块儿下了车了。关于这样的一个细节，其实媒体采访的时候并没有说得非常之清楚，不同的媒体的报道呢，有的是说爷爷奶奶去办事儿，司机陪着，也有说呢是司机另外有事儿要办。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老人和司机同时回到车里的时候，发现菲菲是已经叫不醒了。当7月23号陕西富平这样一起五岁女童被忘车内事件发生之后，类似的事情这已经是7月份国内的第8起了。那么据新京报记者统计啊，今年以来类似的事情在全国至少发生了12起，而至少有5名孩子死亡，这还是被报道出来的。那么当天下午，咱们刚才说的7月23号的这个事情，陕西富平的最高气温达到33度，而根据专家的说法呢，在这个太阳地儿底下哈，车里边的温度是非常快的就会升高的，甚至几分钟、十几分钟就能升高20摄氏度，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速度。很多人可能对这个都不了解，更不要说孩子的爷爷奶奶了。那咱们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来请问咱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上宫律师事务所的古小丹律师。古律师，刚刚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又发生了这样一起孩子被留在车内发生了比较严重后果的事情，那么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情责任在谁呢？您觉得？ 从他这个案子来看哈，就是因为从媒体报道来看，您刚才说到提到了这个车上呢决定把这个孩子留在这个车里的，有孩子的爷爷奶奶， 另外呢，还有这个司机可能他们的亲戚，那么一起出去办事，那呢是实际上这个车的那个钥匙可能应该是在司机的手里，那么从这个事情来看哈，就是首先这个对于把孩子滞留在这个密闭的这个汽车里面，那么司机应该有这样一个安全意识，尤其是自己控制之下的，因为只有司机有这个钥匙，只有他能够这个把这个车门打开，即使是爷爷奶奶去办事回来的时候，如果说手里没有那个钥匙的话，也是打不开这个车门的。那么所以说在这个场景里面的话，那么作为车辆的实际控制人，这个司机以及这个爷爷奶奶把孩子单独留在这样一个密闭空间里面，一个高度危险的这样一个密闭空间里面的话，我认为都是有一定的过失。 爷爷奶奶还有其实是帮忙的那个亲戚，他实际上是开车的司机，这三个人都会有一定的责任的。 对， 那么刚才咱们说到报道当中呢没有特别详细介绍离开的顺序，那有可能是说爷爷奶奶搭司机的车子去办事儿，把孩子留在了车上，那么司机本身可能有自己的事情要办，就是爷爷奶奶先下车，司机第二个下车，也就是说当爷爷奶奶下车之后，司机带着孩子停了车，有可能是这种情况。虽然报道当中没有详细说哈，现实当中呢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形。那么如果说是不是三个人同时下车，而是司机带着孩子在路边停车，当时爷爷奶奶已经不在车上了，爷爷是说让孩子留在车上继续睡吧，然后这个时候司机下车熄火自己去办事儿，回来的时候发现孩子有情况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司机的责任会更大，会不会涉及到一些刑事方面的责任呢？ 对，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是孩子的这个父母或者是监护人把这个孩子委托给临时的这样一个照管人委托人为他们来照顾，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他们在这个委托的情况之下呢，对孩子是有照顾和管理义务的，尤其是呢对于车辆的实际控制人来说，在自己的车辆里面对孩子有这样一个安全保障义务，也有这样一个安全保障义务。如果明知道作为司机我们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常识，尤其在高温的天气下，温度车内温度会上升得很快。如果是明知有危险的话，疏忽大意也好，这个放任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么就涉及到一个主观上的一个过失，那么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刑事犯罪，也过失致人死亡。 那么我们也看到媒体做了一个梳理哈，就是说这三年来全国呢是发生了21起已经被报道出来的类似的事例，那无一例外这些孩子的死因都是车内高温窒息，而把孩子忘在车里的人他什么身份都有，像咱们刚才说到的7月23号陕西富平的这对爷爷奶奶，应该说是他们对汽车没有什么了解，不会开车，也是根本他们自己是想不到这个车子车内会是一个危险的地方的。但是呢在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21起近三年来发生的事件当中，导致有至少有五名孩子死亡哈。那么这些人他们的身份有谈生意的年轻的父母，有外出办事的中年母亲，当然也有说外出买菜的老人，可以说浙江开宝马的人会这么干，陕西不识字儿的老人也会出现这么干，那有的呢是和朋友沉浸于聊天以为孩子已经下车了，有的呢像刚才咱们说到的是不知道车子熄火之后空调会停，等等等等，遗忘者什么样的身份都有。而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的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就在今年的7月7号到7月25号这10几天的时间里边，就有8起类似的事件见诸报端，这也成为近三年来啊这个七月成为了这个类似事件最高发的一个月。不过呢像之前三年来我们说到过有发生在校车内，孩子忘了下车，老师也没有注意到，然后孩子被落在车里边导致了高温窒息死亡的事情。那么像现在呢更多的不是校车里出现这样的事了，而是孩子的亲人，像咱们刚才说到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孩子的父母，或者是一般的亲戚把孩子忘在了私家车，这样的事情比例在增多。那么也有 专家或者是说专业律师吧，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过说，其实这样的一种情形是应该追究家长的刑事责任的。那刚刚我们谈到的，因为这刚才说到这件事情呢，实际上车辆的控制人那个司机是爷爷奶奶的一个亲戚，他并不是孩子最直接的亲人，那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但是媒体也统计了，就是亲人直接